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门徒心里很忧愁，耶稣一直在告诉他们他要离开他们，他隔天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了。他的确三天后会复活，但是他复活40天之后他就要回到他父那里去升天，回到天父那里。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，门徒心里很忧愁。在我们的经文前面几节，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，主往哪里去？耶稣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为什么说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耶稣说，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鸡叫一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耶稣说这样的话真的让门徒心里很忧愁，但是接下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我往哪里去，你们也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耶稣叫门徒不要忧愁，因为虽然他快要离开他们，但是他去就是为了给他们预备地方，所以将来他们自己也能够到耶稣那里去。那里就是耶稣父的家里，这家里也有许多住处，门徒不需要忧愁，因为耶稣在他父的家里要给他们预备地方去，耶稣也会再来接他们到他那里去。耶稣说，门徒也知道那个地方，也知道到那里的路，但是门徒好像不怎么确定。多马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门徒好像还是忧愁了，又好像是无知的。耶稣说，他们知道那个地方，也知道怎么去，门徒觉得没有，所以耶稣就坦白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上个礼拜我们听见耶稣说，他是羊圈的门，凡从他进去的就得救，得到丰盛的生命。耶稣在这里今天的经文说得很像，他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，人只有借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说他快要去他父那里，将来门徒也会去那里。他们怎么去呢？耶稣就是他们的道路啊！现在门徒应该晓得耶稣自己是他们的道路，因为他们相信耶稣，他们就能到父那里去。但是门徒好像还是不确定，好像还是忧愁，是无知的，他们的信心也是软弱的。腓力对耶稣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很明显现在换耶稣好像是有一点忧愁了。门徒应该知道，他们跟耶稣在一起那么久的时间，他们应该知道耶稣跟父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。若是看见耶稣，就是看见父，他们不需要另外一个特别的显现。 耶稣自己就是到父那里的道路，若有了耶稣就有了父，若认识耶稣就认识父，将来他们也会到父那里去。耶稣接着就强调他跟父的关系是多么亲切的，他说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父和子就是一起的，他们两个跟圣灵就是一位上帝，门徒应该知道这一点。即使他们太难接受的话，耶稣所说的话关于他跟父的关系，当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，他们应该从那些见证就能够结论，耶稣就是跟父一致的，是一位上帝。其实耶稣说他所行的事，所有相信他的人，包括门徒在内，他们也会做这些事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耶稣快要死，复活，升天，接着圣灵要降临给门徒力量，因此上帝会借着这些相信耶稣的人做大事。光圣灵降临那天五旬节，光那天而已，3000人悔改受洗了。当耶稣自己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一个神迹。福音也一直被传出去，传到中国，传到美国来，这世界各地方，好大的事，好大的事。所有信耶稣的人，他们就是与耶稣连接在一起的，也就是与父连接在一起的，因为父跟耶稣的关系是那么亲切的。因此所有这些相信耶稣的人，因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旨意是与父的旨意一致的，所以当他们祷告求什么的时候，耶稣就给他们成就。父子圣灵和基督徒都是一致的，所以当基督徒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，上帝会照着这一致的旨意成就他的事。好，今天的经文就这样结束。耶稣当时那天晚上还是继续跟门徒讲很多话，说很多鼓励他们的话，但是我们下礼拜才会继续看耶稣所讲的话。那如果要结束这段今天这段经文的话，这段经文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自己，耶稣的12个门徒和所有信耶稣的人，他们不必忧愁，这是因为耶稣是他们的道路，他们的真理，他们的生命。透过耶稣，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若认识耶稣，就认识父；若看见耶稣，就看见父。信耶稣的人也会做大事，因为他们是在耶稣里的，这样他们也是在父里面的，父上帝。因为这样，上帝会借着他们做大事，他们求什么，耶稣也就给他们成就。这经文都是关于耶稣基督，他是门，他是好牧人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在这段经文，耶稣的门徒呢，他们是忧愁的，是无知的，是信心软弱的，但是耶稣还是他们的道路、他们的真理、他们的生命。这他还是要再来，还是会再来接他们到他父那里去。这都是因为唯一的道路到天父那里，就是一个罪蒙赦免的道路。耶稣就是这唯一赦罪的道路。所有领受耶稣赦免的人，所有相信耶稣的人，就是走在那唯一的一条道路上的，从那唯一的 一个门进去的那条路，那个门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那么现在可以问你们，你心里忧愁吗？当你看到你忙碌的生活，当你看到你不确定的未来的时候，或者当你看到你草率的表现的时候，会不会忧愁？有很多因素可以让我们忧愁。我们住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，我们自己也是充满各种罪恶的想法和态度。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做的，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常常失望了，我们很容易忧愁了。我们像门徒也常常是无知的和信心软弱的。我们知道神的话，我们知道耶稣的应许，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或觉得很难相信。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情况，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缺点，我们就很难有盼望，我们心里忧愁了。但是今天耶稣跟你说，你心里不要忧愁，你可以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在那里给你们预备地方去了，我也会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。你也知道怎么去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借着我你就会到我父那里去。因你受洗了，相信我了，你就与我连接在一起的，也就是与父连接在一起的，因为我跟父就是在一起的。因为你在我和在我的父里面，我父就会借着你做大事，他会使用你，虽然你有时候也许看不太到，你也可以随时求告他，因为你在我里面，我一定会帮助你，我一定会给你你所需要的，你不必忧愁。我是你的道路，我是赦免你的罪的道路，我是到我父那里的道路，我是你未来的道路，我是你今天的道路。你可以放心，你心里不要忧愁。阿们。